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、网报、统一新闻等媒体报道，朴槿惠逆贼不顾100万烛光民心拒绝检察机关调查的事实，引起南朝鲜各界和海外同胞的强烈反抗。21号，大田社等、社宗社等争取朴槿惠总统下台国民主权运动本部在大田市宣告成立，有共同民主党代表、最高委员等领导班子成员和核心成员参加。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全北基督教行动在全罗北道宣告成立，由26个团体组成。同一天，残疾人团体总联合会、残疾人自立生活中心总联合会等12个残疾人团体在首尔举行集会，要求朴槿惠下台。全国大学生实际会议举行大学生总动员宣布仪式，并宣布将从25号起投入无限期罢课。基督教教会协议会22号发表一项声明，指责了朴槿惠拒绝检察机关调查。文人协会、小说家协会、作家协会等代表文学界进步与保守的5个文学家团体21号联合发表实际宣言，要求朴槿惠下台。美国地区84所大学和研究所的旅美同胞教师151人也发表实际宣言，指出不能让干出非法行为的总统任职期满。另外，南朝鲜的京乡新闻21号发表社论，表示谴责朴槿惠拒绝检察机关调查。网报《自主时报》和旅美同胞网报《民族通讯》22号分别载文指出，对朴槿惠的支持率下降到4%，她必须立即下台。